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将继续跟您聊一聊历史上的玛雅文明。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在玛雅古城科潘有一座边长为 1.22 米的纪念碑，考古学家称它为祭坛 Q。 在祭坛 Q 的四面雕刻着16个谜一般的人物。经过科学的研究，这16个人物终于一一揭晓，其中第一个人像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王雅库莫。后来又经过一次次的发掘，考古工作者终于在一块石板的下面发现了一具装饰着玉石和其他饰物的人体骨架。难道他就是国王雅库莫？在下结论之前，咱们还是先来看看陪葬品。这里面有用贝壳制作的耳坠，每只坠子上都有一只玉石珠子，它们显然是在死者在世时戴过的饰品。不仅玉石珠子的制作很精美，非常符合玛雅统治阶层的审美情绪，而且死者的牙齿也被错过，内侧镶有玉石，这同样也是玛雅贵族的特征。但是这些仍不足以证明骨架就是属于雅库莫的，为此需要再次向祭坛 Q 寻找答案。祭坛 Q 上的雅库莫雕像是所有科潘雕像当中细节最清楚的，甚至连他所戴的首饰也能看清楚。雕像显示他戴着和骨架所戴完全相同的耳坠。不仅如此，祭坛 Q 上的雅库莫右臂拖着盾牌，可见他是个左撇子，而这也和来自遗骨的证据完全一致。从那具骨架可以看出死者的很多情况，比如死者去世时很可能已经有50多岁，是一名男性。更为关键的是，从骨架上还可以看出死者在世时因为打斗曾经受过一系列伤，其中包括右前臂所受的躲避性严重骨折，也就是用右臂阻挡对方攻击时所受的骨伤。由此可以证明墓中的死者正是雅库莫，也就是说传说当中的科潘王朝创始人雅库莫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人。但是在死者牙齿和遗骨中检测到的矿物质还表明这个人并非来自科潘。在玛雅传说和象形文字的描绘中，雅库莫被称为西方君王，如果他不是科潘本地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熟悉玛雅文字的科学家斯图尔特从祭坛 Q 最上端的铭文中读懂了雅库莫的故事。公元5世纪初的某日，雅库莫从如今的墨西哥中部某处接到了象征权力的徽章， 3天之后，他离开了那里。在153天后，他停下脚步，成为西方君王。最终，他到达了科潘，并在此建立了王朝。不过，上述发现又带来了新的奥秘：雅库莫来到之后发现了什么？作为外乡人，他如何征服科潘，并建立起长达400年的王朝？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再次把目光投向科潘文明的源头——科潘河。这条河不仅为科潘人提供了包括饮用、洗衣、沐浴在内的生活用水，而且为古代科潘农业提供了肥沃的淤积土。另外，科潘河还是进行棉花、黑曜石和玉石贸易的重要通道。科潘的早期统治者通过垄断贸易而具备了经济实力，继而开始争夺权力。在雅库莫于公元400年到来时，科潘已经是互相敌对的军阀割据之地。在这个大决斗场中，迎接他到来的恐怕是恐怖与血腥。但雅库莫无疑是强有力的，他很可能通过战略结盟或与当地某个军阀家族联姻来一统天下。但他是如何确保王朝的统治权历经15代而不衰的呢？答案可以在科潘大广场边缘的森林中找到。考古发掘表明，到公元160年时，科潘大峡谷就已经人丁兴旺，贸易繁荣，还建造了不少纪念碑式的建筑。早在雅库莫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了一座充当宗教仪式中心的卫城，其遗迹至今尚存。公元426年，雅库莫决定与过去的科潘旧王朝彻底决裂，于是旧卫城被彻底抛弃。雅库莫在旧卫城以南约180米处建立起了自己的仪式中心，其中包括一个新的球场、一些新的宫殿和数座新的庙宇。他要向科潘人表明，这是一个全新的王朝，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提到古代玛雅，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身着鲜艳羽毛服饰的人，绕着圈圈在月光下进行着神秘的仪式，中间站着法术高强的祭司。然而，真正的玛雅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拥有什么样的光辉岁月？迷幻时空带您重新深入玛雅人的历史，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雅库莫时代的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科潘君主。不仅如此，雅库莫时期的科潘建筑还首次刻上了文字，正是在这些铭文中，有关雅库莫的传奇重现了。公元426年，同玛雅历法中最重要的日期巴克顿相吻合。巴克顿是指每400年出现的一个周期，同如今的新千年到来一样，巴克顿的到来也被认为是大大的吉兆。而雅库莫的到来正标志着第9个巴克顿的来临，这也赋予了雅库莫巨大的魔力。迄今为止，在科潘发现的最古老石碑是标号为63的石碑，它的正面雕刻的数字是90000，正是第9个巴克顿开始的时期。雅库莫显然是想用它来纪念新科潘王朝的开始。就这样，西方君主雅库莫这个外乡人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不仅统一了4分5裂的政治力量，而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经济双增长和艺术的大发展。在接下来的400年中，雅库莫的继承人又成功统治了一个完整巴克顿的科潘。但是随着雅库莫于公元450年左右逝世，他的儿子及接下来的10几代国王又是如何保有王朝创始人的力量的呢？除了建造纪念碑式的建筑、立法崇拜和血腥祭祀之外，他们还利用什么新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呢？在象形文字阶梯下面发掘出的一个祭坛，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被称为摩摩记号的祭坛上的铭文表明，它是由第2代科潘统治者建立的，其带入王朝的新武器就是父王雅库莫的肖像。 在摩摩记号祭坛上，雅库莫在一侧，他的儿子则在另外一侧。由此也不难理解，其他继任君王也会如法炮制，他们都利用雅库莫的形象作为自己的权力象征。不仅如此，他们还向雅库莫的魂灵祈求力量。在祭坛 Q 后面的庙字形金字塔内部最隐秘处，考古学家找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玛雅神庙，并把它命名为罗莎利亚。它是在公元571年由第十代科潘国王月亮神猛虎下令建筑的。同科潘卫城中心轴线上的其他建筑一样，它的建造也是为了纪念王朝创始人雅库莫，但不同的是，只有罗莎利亚保存完好。这或许是由于只有它才最完美地体现了古玛雅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以及宗教思想。在近100年的时间里，玛雅国王们精心维护着罗莎利亚，用新鲜的石膏、涂料和精美的雕塑重新装饰它。其中的一位国王还特意新建了一座庙字形金字塔，并将罗莎利亚完整地包围在其中央，以表示对雅库莫的最高崇敬。只要罗莎利亚还在，科潘国王们就会前来这里朝拜，向雅库莫祈求智慧和力量。每当有一位在任国王进入罗莎利亚，他也就是进入了一个超自然的王国。与其说罗莎利亚是一座神庙，不如说它是一个神圣的洞穴，是通往阴间的通道。只有在这里，活着的国王才能和死去的先人进行交流，通常这种交流需要放血，为此国王要用黄貂鱼刺扎自己的舌头或耳朵，流出的圣血滴在纸上或布上，接着放入香炉燃烧，烟雾升腾，先人就会走进烟雾中，向国王传授智慧和知识。在罗莎利亚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香炉、黄貂鱼刺和玉石制作的花朵等许多证据。不过雅库莫及其继任者到底能把王朝保持多久呢？到了第13代国王十八只兔子时，科潘王朝达到了权力之巅。当时科潘在奎日瓜、洛西哥斯和黑约亚马里罗等地有诸侯国，十八只兔子把科潘的疆域扩大到了卫城和大广场之外，甚至把纪念碑竖进了大峡谷。沿着科潘大广场，十八只兔子也竖起了被玛雅人称作大石头的一排排石碑，其中每一块都标记着一个时段，都雕刻着国王在这个时期的丰功伟绩。而举行最神圣的宗教仪式球赛的场所则正好位于大广场的边上。这是一种血腥的比赛，复方常遭到斩首，被斩下的头颅有时会代替比赛用的球。玛雅球赛是宗教仪式的核心部分，当科潘国王与敌方进行比赛时，就是在拿生与死做赌注，一旦比赛决出胜负，复方即被斩首放行。古玛雅人相信，只有被击败方的鲜血才能让太阳永久地保持运动状态。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400多年里，宗教仪式和活人祭祀保全着科潘国王及其他玛雅城市统治者的权利。可是这个强大的王朝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科潘王朝的兴盛导致了他的衰落。这段历史被写在那高28米的象形文字长梯的2200块石头上。第61级阶梯是最后一级，是献给18只兔子的。他成功统治科潘达42年。公元738年春季的一天，科潘诸侯国之一奎日瓜的国王抓住了18只兔子，并将他斩首。 于是原来用于庆祝雅库莫王朝之神圣权力的象形文字阶梯就改变了用途。象形文字阶梯上的长卷记录着从雅库莫开始的历史，有趣的是它也记录着第13代国王十八只兔子被斩首的那段科潘耻辱史。同样是从那时开始，阶梯又成为王朝夺回权力后的宣传工具。为向子民们证明雅库莫王朝的政权是稳定的，第14代国王下令建造象形文字阶梯。但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掘这个阶梯时，考古学家才发现它的建筑质量实在太糟糕，其中用于粘合石头的泥浆质量很差，导致阶梯后来很可能成为了最早坍塌的科潘建筑之一。在接下来的100年中，科潘王朝的权力继续呈下降态势。为恢复昔日的辉煌，第16代也是最后一代科潘国王在苦苦支撑当中孤注一掷，授权建筑祭坛 Q。 祭坛 Q 是雅库莫政权延续性的终极象征，不过就连玛雅神灵们看来也在说是雅库莫王朝终结的时候了。其实刻着16个科潘统治者人像的祭坛 Q 远不只是一张国王的名单，其极具对称性的排列更是完美体现了玛雅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祭坛 Q 的四面各有四名国王的肖像，四面分别从正面朝向东南西北，其间似乎充满了一种天命的思想，即雅库莫是开端，第16代国王是终结，因为哪怕再有一名雅库莫王朝的国王进入祭坛 Q 也会打破他原有的完美对称性。天命之说显然是无极而且荒谬的迷信，但是正如活人祭祀和斩首求赛一样，那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血腥荒唐和迷信的东西，出现在古玛雅那样认识水平极为低下的时代却不足为怪。科潘第16代国王虽然很想重振王朝的雄威，但同时也陷入了迷信的泥淖而不能自拔。随着第9个巴克顿的结束，雅库莫王朝的400年辉煌事业彻底宣告结束了，迷信在某种意义上与这个400年的周期巧合了。但是科潘王朝的衰亡实质上是自然与社会原因共同作用所致。 提到古代玛雅，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身着鲜艳羽毛服饰的人，绕着圈圈在月光下进行着神秘的仪式，中间站着法术高强的祭司。然而真正的玛雅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拥有什么样的光辉岁月？迷幻时空带您重新深入玛雅人的历史，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随着新巴克顿的开始，大动荡与巨变开始了。在王朝政权衰落的同时，科潘人口继续增多，在人们为有限的资源而进行争夺战时，大片森林和田野被毁。考古表明，那个时期的婴幼儿和青少年的坟墓明显增多，暗示当时的生活状况是十分艰难的。第16代国王死于公元820年，考古发掘表明他的陵墓和庙宇遭到了洗劫和焚烧，这标志着雅库莫王朝的彻底灭亡。在玛雅象形文字中，血缘终止一词是以正在燃烧的庙宇来表示。科潘城中的最后一个纪念碑祭坛 L 是在公元822年雕刻的，上面的雕像是第16代国王把权力交给了一个永远无法掌握统治权的国王，而祭坛 L 本身也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100年之内，许多宏大的玛雅城市遭遇入侵而陷落，而像科潘一样的其他城市则因为内乱而崩溃。原来气派非凡的仪式中心再不见一丝人烟，庙宇也变成了一片乱石废墟，城市成为了一个个鬼镇，居民们则弃城而撤向丛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当年能够在玛雅古典时期的天空中飞翔，将会看到什么？茂密的雨林植被仿佛一匹华丽的绿缎，翻滚着涌向天际， 而在这片象征着生命的浓绿色背景上，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白点尽量耀眼，仿佛一粒粒闪烁的珍珠，那就是数以百计的玛雅城邦。现在让我们飞得再低一点，再低一点，飞进那绿段的中心，在那儿，危地马拉佩腾地区的热带丛林中，镶嵌着一颗最大最华美的珍珠，蒂卡尔。蒂卡尔是玛雅古典时期最大的城邦，此时玛雅的文明中心已经从南部移到了中部。公元292年，美洲虎之爪王开创了王朝，建立工业。这位强有力的玛雅王在位60-70年，为蒂卡尔日后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之后，卷鼻王、暴风雨天王将蒂卡尔推上了昌盛的巅峰，迎来了第一次盛世。但是在公元60世纪时，由于受到来自墨西哥北部移民大迁徙浪潮的冲击，蒂卡尔发生了大的政治动荡，王朝风雨飘摇，城市建设一度停歇。100多年后，蒂卡尔才又重现了生机。从7世纪末到整个8世纪，蒂卡尔再次冠绝当世，连续出现3个强大的国王：阿卡高王、雅金克王和奇坦王。今天考古发掘所看到的美轮美奂的蒂卡尔城，就建于这3个国王的太平盛世时期。 提到古代玛雅，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身着鲜艳羽毛服饰的人，绕着圈圈在月光下进行着神秘的仪式，中间站着法术高强的祭司。然而，真正的玛雅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拥有什么样的光辉岁月？迷幻时空带您重新深入玛雅人的历史，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第二次盛世时，蒂卡尔城市面积超过65平方公里，居民达到5万，共有3000座以上的金字塔、祭坛和石碑等遗迹，影响的区域方圆500平方公里，控制着近200万人口。仅在其中心区域，就有大型金字塔10几座，小型神庙50多座，它们以古老的中心广场为核心，分布四周，旁边还有装饰着浮雕彩画的王宫和廊舞围绕的市场，好几条高出地面的石砌大道连接着各个宗教中心。金字塔是蒂卡尔最主要的建筑成就，蓝宝石般明净的天空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金字塔刺破林莽的密码，在绚烂的热带阳光下遥遥相对，熠熠生辉。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蒂卡尔金字塔的斜度达到了70度的惊人设计，其外形犹如欧洲的哥特式教堂般奇巧，因而有人称之为丛林大教堂。就是沿着这些陡峭的令人眩晕的石阶，玛雅祭司，通常也就是玛雅王，一步步进入那金字塔顶端装饰着高耸顶冠的神庙，仿佛深入天际一般。在那儿，他们与众神沟通，获得超越世俗的力量，也是在那儿，他们观测星象，制定历法，成为千千万万玛雅人心目当中的世间之神。也是在那儿，神与王合二为一了。在蒂卡尔的中心广场上，树立着几十块被学者称为石碑仪仗的纪念碑，它们排列整齐，记载着当时的自然现象、政治事件和重大的宗教仪式。最早的一块刻于公元292年，最晚的一块刻于公元869年，此后就突然停止雕刻了。与此同时，曾经无比强大的蒂卡尔突然香消玉殒，被莫名其妙的遗弃在丛林中。玛雅文明从公元9世纪开始逐渐失去了光彩，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又给了后古典期支离破碎的玛雅世界最后一击，支撑文明体系的精神世界和记载他们的书籍双双失落。现在仍有将近200万玛雅人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使用着近25种玛雅语言，然而他们对过往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